驾护航。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，月月有好货，周周有新品，天天有折扣，惊喜不断，精彩无限，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130位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。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田代彪是边打边走，最后终于闯出层层的卡哨，就来到柳河川。这柳河川两山对峙，当间是个山口，里边是常玉春管辖的地方，外边是援兵。他刚闯在里头，遇着民营的卡子了，现在民兵困了，里无粮台，外无救兵，已经断顿好几天了。当兵的吃草吃马肉维持活着，也挖了无数的战壕。正好守这卡子的是民营的大将火德真君罗翔。这罗翔跨起马，掌中五谷烈烟苗，正在这巡逻放哨。听着当兵的跟他说：“将军，来人了，有人闯进来了。”罗翔吩咐一声：“准备弓箭。”没他的命令，不能随便放箭。罗翔躲到土围子的后头，仔细看看，从穿帐打扮里头是自己人。看这样不是猿人，还要来不能来一个，所以告诉当兵的先别放箭，容等他来的眼前再说。眼看离着还有20丈远了，这火的真君罗翔扯开嗓子就问：“谁？站住！要不说明白，我们可要开弓放箭了。”100多支弓弩就对准田代彪。田代彪一听啊，到地方了，听说话这都中国人呢，他赶紧把战马勒住，一抬腿把花枪挂上，抱拳拱手：“各位别误会，咱们是自己人，我奉军师和主公之命前来见开明王。”“是啊，那我怎么不认识你呢？”“我是新来的，我叫田代彪。”“我说啊，你等一会儿啊。”火德真君罗翔一面命人飞报开明王，一面领人接出来了。到了眼前一看，确实是不认的，不能不提高警惕。“我姓田的，请你在马上跳下来。”田代彪遵命跳下来，把手举下来。“干什么？得检查检查。”“宝剑、匕首、花枪，所有的武器临时先都没收。”一看身上没带着什么危险品，这才放点心，来到田代彪面前看了几眼，就问他：“田代彪， 你说你是新来的，有什么凭据没有？ 有， 现有万岁的诏旨，那你请出来，我得过过目，试试试。田代彪从贴身的怀里边把朱元璋的诏旨请出来了，双手递给罗翔。罗翔一看，这可是真的，一个朱元璋的笔体他认的，二一个上就有玉玺大印，刘伯温在上面也签的字，那能错得了吗？这才知道是自己人，把田代彪就让进中军保障。田代彪下了马，这才知道累，这两条腿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，浑身酸懒，骨头节都疼啊，心里头纳闷，我怎么闯过来的呢？迷迷糊糊，好像腾云驾雾一般。哎，总算达到目的了。等来到保障外面听信，一个中军官出来说，开明王有请。田代彪抖擞精神，正盔抖甲，迈大步来到帐里，嘴里还喊了一声，末将田代彪告进。分他为辽战群来到开明王桌案的前面，跪倒磕头。咱们单说常遇春，兵困柳河川两个多月了，可把他困坏了，不但外边没有救兵，里边的粮台早都用光了。最近呢，用战马充饥，要不就采野果子和吃草，要再等几天，全军尽没，一个都活不了。人以食为天呢，你多大英雄不吃饭能行吗？把常遇春急的满嘴都是大泡，但你怎么着急也出不去呀。心说我四哥该派人来了，怎么救兵连影都没有？正着急呢，哎呦，今天田代彪来了。所以常遇春是又惊又喜，马上在保障接见。他一看桌前拜倒一位小将军，满身的鲜血，心说哇，这个孩子怎么过来的？不用问，这人能力可太大，要不就军事不能派他来。转过桌案，亲手相搀，将军免礼。搀起田代彪，他看了看，你是新来的啊？末将我是新来的，我叫田代彪，王家千岁，我跟您的儿子常茂是磕头的把兄弟，他是我大哥。哦哦，是是，快请坐。在王爷的面前我焉敢就坐，哎，你与众不同，快坐。来人呐，给取水准备吃的。有什么吃的？刚好有匹病马死了，把那马肉都剃下来了，糊熟了还没用呢。给田代彪端了一块，田代彪一口没吃，就喝了几口水。众人围过来细问，田代彪就把白羊关的事情一五一十做了介绍。当他说到明夜晚间半夜三更，里营外合，大破援兵，就这个消息大伙可乐坏，总算盼着有今天。常遇春点头答应，孩子你就留下吧，就等明夜三更天跟我一块往外杀，正好我这还缺人。王爷这不行，我现在还得回去。嗯，你怎么还得回去？因为主公还在听回信，我要不回去，明天恐怕大军就不能行动， 等我这句话呢，所以我得跟您告辞，明天晚上再见。哎呀，常玉春拍拍他肩膀啊，代表啊，你闯了十几道连营，力斩多少名上将，筋疲力尽了，你怎么能闯得回去呢？万一出了危险，不就耽误大事了？田代彪一笑，王爷，您只管放心，不是我田代彪说句大话，回去也平安无事，咱明儿个见，现在我就得走。常玉春不便挽留，一直送到中军保障的外头一看，不行了，你看人盯得住，马盯不住了，这匹照夜玉狮子浑身力抖，顺着四条腿往下淌汗。常玉春是大将，明白这个呀。身为大将，无马如蛇双腿，看这匹马是万难闯连营了，怎么办呢？想了个主意，来，把我的马牵过来。马童把开明王常玉春的宝马良驹乌骓马牵过来了。孩子，咱俩换换马，你让你的马休息休息，我来骑，你骑我这匹马去吧。妈呀，那怎么好？不，全为了公事，我这匹马的脚力绝不次于你这匹马，去吧。遵令。田代彪行了个礼，把乌骓马牵过来，他一看，和这匹马比自己那马又胜强的不是一点半点，跟大秦段子一样，高一头炸一背，鞍颤交还，是金鞍玉佩。多少日子不打仗了，把这匹马也憋坏了，院子一牵，他在羊脖稀来来叫唤，四个蹄子啪啪啪啪直跺的地儿，有腾云驾雾之势。田代彪飞身上马，说了声告辞，离开柳河川，赶奔原营。田代彪一想，呸，又是一场过瘾的大战，看看我这回能不能冲回去。想到这，双脚微微点灯，这匹大黑马跟飞了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，在上面骑着这个稳的，像坐轿似的那么舒服。书说简短，就来到天荡山下。这回回去不那么容易了，因为他刚才闯连营前叫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元人没有准备，没想到有人就敢闯天荡山。等他闯过去了，这一捅马蜂窝，元人就助力了，是飞报元顺帝。元顺帝急聚文武商议对策呀，文武说不用问，肯定进柳河川跟常玉春联系事儿去了，一会儿就背不住回来。好一好，明营打算里营外合破天荡山，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个人回去，不能让他们两方面接上头，所以人就重新把队伍做了调动，比刚才手把的严的多的多呀。田代彪还没等到天荡山脚下，就听着前面一声炮响，裂开气门。田代彪打这么多年仗，还没见过老道出阵，他就见这个老道跳下马来，身高能有一丈挂零，头上戴着九梁道巾，金簪别领， 脑门上安着一块无瑕美玉，这脑袋一拨着刷刷放光，身上穿着灰布道袍，白护领，白水袖，腰系水火丝绦，下面是半截白布的高装袜子，穿着开口的道鞋，千层底儿，斜背着两个大兜子，鼓鼓囊囊，不知道里头装的是什么。再看这个老道，手中提着拂尘，背后背着一把宝剑，这把宝剑金八高金石件，白纱鱼皮剑匣，二尺半长，杏黄灯笼丝在肩头这摇摇摆摆，明眼人一看就是一条宝家伙。往这老道的脸上一看，长得可太难看了，面似骷髅，就是那脑崩壳外头糊着层皮儿，刮吧刮吧没有一两肉，斗鸡眉，三角眼，眼角往下耷拉着，小鹰钩鼻子，大菱角嘴，满嘴的板牙，黄焦焦的胡须飘洒于胸前，手中一摆拂尘，飘飘然，好像神仙降世。田代彪心里想：哦，这元营还用老道打仗啊？我师父可跟我讲过，僧道妇女很少出阵，既要出阵，必有外科手段。遇上这组人，要务必多加谨慎。小英雄做的心里有数，用宝枪一点，呆，对面出家人因何拦住本将军的道路，闪开。这老道坐的马上是稳如泰山，鼻子刺一扇呼，把拂尘一摆，无量佛，孽障，死在眼前你还不知道呢，可认识贫道不认识，那我就跟你讲，我是从金马城来的，在我主元顺帝的驾前，身为护国军师之职，外人送号火龙祖，我叫张天杰。这小子不报名便罢，这一报名他叫张天杰，花枪太保心里就一惊啊，啊，乌骓马倒退了七八步。他认得这个张天杰吗？不认得，但是听说过，师父也好，朋友也好，江湖绿林道也好，经常举例子说这个张天杰在古果金马城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一带，那是头一个大武术家。张天杰自己创了一套剑术，这套剑叫飞燕连环剑，一共是108招，独立门户，广收弟子，练武的之中没有不挑大指赞成的，还有的人溜须捧圣，给这张天杰送了个外号叫北昆仑。昆仑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力大无边，北昆仑就是他威震万里长城一带。哎，不管怎么说吧，这张天杰不是一般的人，所以田在彪大吃一惊啊，没想到元人的营里头有这么个货。哎呀，大概我要通过天荡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， 他心里正想着，就见老道张天杰用拂尘一指，娃娃，贫道并非用大话吓你，你就是练了二十几年武术，在你娘腿肚子里练武，你有什么本领？掐吧掐吧不够一盘子，捏吧捏吧不够一碗，在贫道的面前你是甘拜下风。你来看，我家主公正在天荡山的半山腰观敌料阵，你要明白的事，扔枪下马赶紧投降归顺，我家主公保你高官得坐，骏马得骑，你跟贫道早晚在一起，我还教给教给你点能耐，这可是上策。你要觉得你有两下子，刚才你闯过连营，你又胜了多少大将，觉得不含糊，那咱就比比看，非是贫道说句大话，我叫你在我的马前化为能血。田在彪不由得吸了一口冷气啊，他知道这个老道武艺高强，能为出众，看来啊是过不去了，心里说，主公军士满营众将都等着我的回信，明天里营外合破大元立功，要叫这老道把我挡住，消息不通，这事儿就全失败了。但是又一想，事情只有逆来顺受，怕没有用，今天呢就豁出一头来，想的是把心一横，胆子一壮，小伙子瞪眼挺胸，把花枪抖三抖，颤三颤，砰砰，咬道，你这么大的年纪了，到战场你干什么？我听说出家人讲的是扫地不伤蝼蚁命，爱惜飞蛾杀照灯，慈悲为本，善念为怀，早晚三朝拜，佛前一炷香，这是你们出家人的本分。你倒好，跑到两军阵前杀生害命，你觉得你有能耐啊？你唬别人去，你小爷田在彪不听你这套，你招枪吧，大枪一抖扑奔咽喉便刺。张天杰一听气坏了，孽障小娃娃，吃了凶心咽了豹子胆，你这口气可不小，看祖师爷教训教训你。张天杰嘴这么说，连背后的宝剑都没拉出来，就使他掌中的铁浮尘使了个海底捞月开，正好碰到花枪尖上，就这一下把田子彪震的虎口发酸，两臂发麻。田子彪一想，反正也够呛的，今儿我就豁出一头去了，想到这儿，把掌中这条枪舞动的是金蛇烂串，才要大战张天杰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